去年的时候，我们青年广播刚刚开播的时候，同样是早晨的这个时段， 嗯， 那个时候我们的名字还叫微微一笑啊。 是的， 这个电乐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招牌电乐。 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感觉回到了去年的这个时间段， 回到了去年的时间段。 时间过得太快了， 时间过得 这一转眼，18年又快过去一半了。 对呀、啊嗯，是啊。 不知道大家的这个18年的计划完成了没有？是我一上节目就开始让大家这种， 就会让大家有一种特别紧迫感。 嗯 嗯， 紧迫感 是不是啊。 嗯， 我们这个唠了这么多，要不先跟大家还是打个招呼吧。 嗯， 对不对？ 我是青年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嗯，好久没有合体了。 对对对，好久我们两个这组搭档呢，然后没有在一起跟大家早晨的时间陪伴大家了啊。 嗯、 因为这个爽爽呢休了一个好长好长的假期。 是的 啊，好长好长的假期， 这个禁不住上来就跟大家唠了一会儿啊。 对对对， 主要是真的好久没有跟孔文一起在早间的这个时间坐在这个直播间里了。 嗯，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这里是每天早晨准时跟您见面的青年说，你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没错，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嗯、哎、那一上来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天气哈。 说说天， 今天晴、嗯、最高气温33度，最低18度，空气质量为凉。这几天的这个天儿好得不像话。 没错啊，这几天虽然说气温有点高啊、嗯、但是北京的这个天儿确实非常的蓝。 嗯 啊，早晨起来之后呢还有点微风，也不是感觉特别热。 嗯，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在的、 啊、是是， 所以晚上睡觉的这个舒适度还可以。 还可以、 嗯、 对对对啊。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交通方面哈，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嗯，没错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啊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因为呢昨天啊 NBA 的这个西部决赛刚刚结束、 嗯、 啊。 这个昨天 NBA 一打这西部决赛，我就发现我这朋友圈怎么那么多人不上班呢？ 刷屏了是吧？ 就是大家都在看球赛好像、 哦、 还是说你们这单位里给你们准备一电视，还是说你们在拿手机？ 我们节目中心就有电视 啊、哦、 对不对？ 在放球赛吗？ 在放就可就是可以放的 啊、哦、可以放的， 是可以放的。对对对，然后这个昨天的比赛呢，相信啊、嗯、很多球迷然后是啊都已经收看了，然后都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 嗯、 然后大家也都非常期待啊在6月1号、 嗯、 儿童节这天开始的、 嗯、 啊美职篮的总决赛啊、 嗯、 还是由勇士队对战骑士、 嗯、 啊两个队已经连续好几年在 四年 啊、嗯、4年的时间在总决赛碰面。 是的、 啊、这个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聊一下，其实现在女球迷也挺多的， 女球迷里 是是 伪球迷也不少， 对不对、嗯、啊那没关系，反正咱聊一下吧。 嗯， 啊聊一下。 好，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嗯、就是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美职篮的总决赛啊。 对，我们来聊聊球， 你的期待、 嗯、 你的预测，以及是不是让你又想起了曾经热血沸腾的一些时刻。 嗯 嗯，那在今天的后一个时段，也就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我们会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一位非常特殊的医生王璐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青年头条号。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聊的是啊，有一份调查， 嗯， 说这个45%的白领租房生活、 嗯、 午餐平均消费不到20块钱。 这份调查的这个结果里面有一个关键词、 嗯、 就是这个白领你怎么去定义它。 哎对啊、嗯、然后这个白领呢，然后无论是从大家啊工作行业的变化，还有大家收入的变化，还有行业对大家的要求都在发生变化，白领、 嗯、 啊这个在抛出这个词之后，大家会对这个概念有一点模糊的感觉。 嗯， 是不是？ 也许曾经白领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哎还是这个生活标准挺高的啊，这个挺有这个生活要求的，或者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 嗯、 那这一份最新发布的2018年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就已经对白领这个词进行了重新的定义。 嗯 啊，因为他这个报告显示呢，说这个白领的生活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啊那么的这个敢消费啊那么的有钱、 嗯、 而是近70%白领午餐平均消费在20块以内。 20块钱以内、 嗯、 啊， 那这20块以内就基本就是一盒饭。 没错， 嗯啊，或者是一个三明治之类的， 没错，你吃一什么那个金拱门那套餐可能都够呛。 是的， 啊， 那这个金融行业和文化传媒娱乐体育行业的白领，午餐的消费比较高。 嗯 嗯， 然后这个报告还说啊，说这个以当前的消费环境呢，不管是在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20元的消费，就像刚才爽儿说的，可能就是一碗面。一份盒饭或者是一个三明治啊，白领们午餐支出普遍拮据。 嗯，普遍是这个兜里没钱的感觉。 兜里没钱的感觉，是。 而我现在发现很多这个在写字楼周边工作的，或者在写字楼里工作的这个白领，其实中午很，就是很倾向于会去这个便利店解决这个午餐。 没错。 这个一般是不到20块的。 嗯，对对对对，没错。然后还有啊，就是少数的比较勤快的白领们。他们会选择自己带饭， 哦， 啊，也会有比较少。 是的， 啊， 这个就更不到20块了。 对，更不到20块，可能这个觉得自己吃的比较舒服一点，也省钱， 也健康一点， 也健康一点。对对对。 那这个调研还显示呢，说租房是白领年轻白领的主流居住方式，买房呢主要还是为了成家，买房这个行为是和结婚或者说生娃绑定在一起的。 嗯。 然后这个租房的白领人群呢，占比达到了45.1%，其中北上广深等买房压力大的一线城市，这个群体更加庞大。 哎， 怎么来了这么一声长叹？ 刚才你说了一观点啊，然后我觉得有点意义。 嗯， 就说买房是和什么结婚、成家、生孩子绑定在一起的。那么问题来了，对不对？那不买房的话，就不能成家、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了吗？ 可能不是说不能，而是说可能这群还没有面对婚姻的年轻人，他考虑这个买房就不是那么急切。 嗯，那租房呢？ 租房是啊，现在因为这个租房的比例很高嘛。 对啊， 嗯，而且确实是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可能买房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而且需要这个就是需要去攒很大的一笔钱，所以如果你不面临结婚或者生娃这样的人生大事的话，可能你没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勇气 啊。嗯啊，也对啊，就是人生事实的时候，还是需要啊，就逼自己一把。 是的 啊，要努力努力。 嗯， 然后呢，就是报告还指出啊，说这个大部分贷款买房的白领，主要是已婚人群啊，原因就是成家后呢，人们更倾向于获得稳定踏实的生活状态，买房和结婚的捆绑观念依然占据主流。 嗯， 啊，就是你说的那个， 是的， 依然占据主流啊。 然后还调研了这样的一个数据，说多数白领上下班呢，还是主要依赖公共交通方式，占比达到了55%。那在有车一族中呢，也是以高管和已婚人群为主，其中已婚有娃的白领占比比较高。看来这个有娃的家庭私家车使用率也是比较高的。 嗯，这份报告呢还给出了一个建议啊，科学的职业规划是白领人群改善就业质量、获得丰厚报酬和生活质感最有效的途径。 嗯， 明白自我认知，制定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并通过跳槽行为寻找机遇，才能达到成功的最优逻辑。 嗯， 跳槽， 这段话又给了我一些新的启示哈。 啊，跳槽， 这个职业规划，可能我们从这个上班开始就一直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但是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很冷静下来去思考过这个职业规划怎么做。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 嗯， 这个豆儿，你是看到爽爽今天回归，所以你回来了吗？这个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朱古力豆说，你们看到我们的留言了吗？我往上翻一下啊。 哇，朱古力豆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嗯 啊，听到这个猛音， 当然看到了你的留言，也希望你继续跟我们互动。 嗯，也非常的亲切。 好，说完了白领的生活呢，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教育部昨天上午发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嗯， 这个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一份什么样的报告呢？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居民所使用的这个语言和词汇的这个变化当中，其实能体现出我们生活状况的一个变化。 对，直接反映社会的变化。 嗯 啊，然后呢，想和初心分别当选了国内年度的字和词。 嗯 啊，然后这个报告还说呢，说十大流行语包括了19大、新时代、共享、雄安新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舟一号，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那十大新词语呢，包括雄安新区共有产权房、共享充电宝，然后这个租购同权留置等等等等。总之从这些词我可以感觉到，就是有一种咱们中国在雄起的感觉，对不对？ 一直在雄起， 一直在雄起， 一直在雄起。 那这个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关于2017年的， 2017年 能感觉到2017年大家的这个信心好像更足了。 对，其实，在我们青年广播在开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共享经济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行业，一个新兴的业态正在兴起的时候。 是的然后 时间过得好快呀。 那今天我们俩有一种一直在怀旧和感叹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主要是我们两个也老没见面了。 确实是很久不见了。 对对对，没错然后这个报告还说呢，说打 call 尬聊，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扎心了老铁等，入选了网络用语的关键词。 好，说完了这个 青年头条号， 青年头条号，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有三个计划要跟大家分享。 先跟大家说的得是这球呗， 说球了， 说球， 说到孔文的这个， 对，然后这个 擅长的领域 然后昨天这个，哎呦，给我急的呀。然后这个说一下吧然后昨天呢，这个 NBA 西部决赛是落下了帷幕，卫冕冠军勇士队客场101-92击败了火箭，晋级总决赛。在抢七大战当中呢，火箭上半场领先11分，但是下半场全队三分频频打铁，曾连续27投不中。与之相对的是呢，杜兰特和库里统治了下半场的比赛，一举将比分抹平，最终帮助球队9分赢球。全场比赛杜兰特拿到了34分，库里27分。火箭方面呢，哈登和戈登是进攻的重点，但两人三分球25投仅有4中，很遗憾没有让球队更进一步。 那总决赛中呢，勇士的对手将是詹姆斯领衔的骑士， NBA 总决赛呢也将连续4年上演骑勇大战。那说到这个美职篮的总决赛呢，朱古力豆又说了， 对， 说，他说王爽卸货够快，及时归队，真是惊喜，真是意外。孔文的良心扑通扑通吗？ 我的良心扑通扑通，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没有对，然后呢，这个昨天可以说这个球啊，大家看完之后都有各自的看法和想法，然后都有各自支持的球队。然后有一种观点呢，就是可能是火箭的球迷然后把这个自己球队喜欢的球队输球了嘛，对吧，把这种不满的情绪又发泄到了杜兰特的身上。然后呢，其实对这种观点吧，我倒觉得就是在职业联赛当中经常会有，比如说这个大牌球员就是好多这个出色的球员然后聚集到一个队，然后所谓的什么构成那个，包括像这个原来湖人的什么 F4 然后还有凯尔特人队的这个阵容之类的。我觉得只不过是杜兰特加入勇士之后吧，可能勇士队因为他确实在 NBA 的历史上是一支这个要整体实力要排进所有球队前几名的这样一个球队，因为他太出色了，所以说你加入这个球队，然后这么多年，然后又拿了好几年的冠军。 其实勇士的这个球员水平还是比较平均，都平均比较高的，我感觉整体。 我觉得他的打法也是代表了未来篮球的一个发展方向了。所以说大家把苗头了直指杜兰特那么这个时候杜兰特的球迷，对吧，也就那什么，说你们那边，对吧，你们也是吧，乐福也可以，对不对？然后这个詹姆斯，对吧，那就不用说了这个J.R.史密斯也都不错嘛，对吧只不过觉得这个老詹打得比较累其他球员贡献不足，然后这个当时说心情 老詹一人独挑大梁， 对对对，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我觉得大家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吧然后跟这个，因为总决赛嘛，最多也就还有大概这个就7场比赛大家跟朋友们，然后我觉得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光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而且这个夏天也来了， 没错， 夏天是特别适合看球的虽然这个美职篮主要是在上午但是并不妨碍你这个下了班之后跟3两好友，对吧喝点啤酒聊聊球加上马上这个世界杯 没错、 也要开始了。 没错，美职篮结束之后马上啊、然后就这个接棒的就是俄罗斯世界杯、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上午呢，优酷正式宣布成为了2018年世界杯央视指定新媒体官方合作伙伴，并且拿到了2018世界杯啊多项权益，包括了赛事直播、视频点播、赛场花絮等等。 这也意味着呢，今年世界杯期间国内用户能够直接在优酷手机客户端和 PC 端观看64场比赛的高清直播，还可以在智能电视上收看世界杯赛事的高清内容。那么优酷呢，也成为了国内主流视频平台中唯一拥有本次世界杯直播权的平台。 然后还有这个数据显示啊，说2018年世界杯国内观众人数呢有望突破10亿。相比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观众的数量将会明显的增长啊。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呢只有5个小时的时差，意味着绝大多数的比赛都将在北京时间凌晨前开赛。比如重头戏揭幕战和最终的决赛开赛时间都是晚上11点，正是国内球迷吃饱喝足，大家这个是吧，拉帮结伙坐在一起，这个做好之后看球的时间、 享受这个美好夏日的时间哈、 没错， 我相信今年的这个国内观众有望突破10亿，10亿中肯定有很多都是网络收看的用户，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 pad 用手机去看这些直播的比赛、而不仅仅是坐在家里看电视了、而且我们家的电视是还连着电脑呢就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网络的信号再导入到电视上，相当于电视只是一个播放的硬件了，然后去收看，所以其实我们也算半个网络用户吧。 对对对啊，而且就是啊，不知道优酷的客户端到时候这个移动的客户端会不会有这个一键投屏的这个功能啊？ 我关心的是，如果不是优酷会员，能不能看到这些比赛？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啊，这个时候赚这钱是不是有点儿啊？有点招骂了，就是不是？ 总之还是恭喜优酷哈，在这个众多的视频平台中，这次赢得了这次的这个转播，不能说转播权吧，应该说是播放权。 对，播放权。 好，说完了体育，我们来说一说娱乐，来说一说我们关心的这个话剧。那今年的乌镇戏剧节即将启动了，青年竞演以及古镇嘉年华都开放报名了。乌镇戏剧节经过了几年的这个沉淀哈，现在已经我觉得颇具声誉，而且也是每年会吸引大量的这个无论是大导演呀、还有戏剧界的一些大腕大咖去到乌镇啊，齐聚一堂去共享这个戏剧的盛宴。那今年的乌镇戏剧节呢已经启动了，据了解呢，今年的青年竞演单元的命题是三个词儿，分别是形容词、名词和动词。那三个词的顺序排列并形成完整的一句话或一部剧名。也就是说它其实这是出了一个题， 没错， 对吧？ 对，命题作文， 然后让大家这个头脑风暴。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个作品啊必须能够让评委感受到三个词所带来的逻辑和创意。而且呢参赛作品必须是不超过30分钟的舞台戏剧作品，在7月31号之前，参赛者可以通过登录乌镇戏剧节的官方网站进行报名。所有入围的作品呢，在乌镇戏剧节期间参与2到3场的公开演出。 那么在嘉年华的单元呢，经过5年来街头表演的打磨和积淀，今年乌镇戏剧节将会给众多的艺术家们提供更加成熟完善的创作表演支持以及生活上的帮助。同时呢，也将提供更多的场地和场次，使艺术家们在戏剧节期间可以进行充分的表演展示和创作交流。 对，然后在8月31号之前啊，全世界各地的戏剧团所有艺术形式的表演者和团体都可以登录乌镇戏剧节官方网站参与报名。你是不是会关注？ 我当然会关注，而且我看到说全世界各地的戏剧团这些团体都可以去报名参与，就让我感觉到确实这个乌镇戏剧节越来越国际化了。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戏剧节在比如说乌克兰啊，比如说这个东欧的一些国家，其实它是声誉远远在外的，然后有就是每年这个戏剧节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节日，对吧？然后很多的这个各个国家的不同的戏剧的组织都会去参与，希望乌镇戏剧节未来也成为这样一个国际化和有世界影响力的戏剧节吧。 你看爽爽一回来之后，然后我们节目的这种啊这个整体的那什么格就立马又上来了。 主要是说到了我喜欢的领域吧。 然后这个时候朱古力豆在花椒982青年说的房间跟我们说，他说勇士是数字化球队，主场坐落在甲骨文球场啊，听名字我去年在主场看了一场，库里简直了，投篮机器。 孔文要不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数字化球队？ 数字化球队啊，数字化球队这个具体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我理解的不知道和朱古力都说的一样不一样啊，因为就是包括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小到这个每个球员的数据，包括整体球队的数据，都会有一个详细的统计，这个数据会直接的反映出来啊，然后这场比赛当中某个球员或者说整体的球队，然后我们具体的战术执行是怎么样的，我们得分得在哪儿，然后赢球赢在哪儿，输球会输在哪儿，会非常直观的反映出来。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 没错。 就是基于大数据，可以这么说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是可以的。 是的。 然后啊。接下来呢，跟大家。 接下来我们说完了这个娱乐，也说完了体育。我们要不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 听首歌。好嘞。 送给大家一首羽泉的彩虹。 彩虹。 每天都是你初心，无论情节 球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王爽。 哎，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那今天早晨呢，我们其实主要聊了聊这个美职篮的总决赛 球、 对，聊了聊球、因为确实这个是占用大家最近这个集中占用大家的注意力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然后 尤其是这个男生， 没错啊，你看这个朱古力豆给我们打了好多啊，然后要跟大家这个来分享一下，朱古力豆说，他说是绝对基于大数据，是真有算法的啊，该什么时候出手，该这个谁该出手，都是用数据模型来算出来的。主教练科尔呢，公牛两个三连冠的功臣，然后当年是绝对的投篮机器啊、然后呢，这个那时候你们还太小，艾特孔文。啊、是的，我确实还小，确实 朱古力豆开始倚老卖老了。 对对对对，其实詹姆斯那个时候是吧，刚进联盟的时候我还小呢。啊， 那说起这个球呢，我们现在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美国的，也是关心这个球赛的一名大学生。那刘梦阳呢，他是密歇根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不仅仅研究生在读，他还曾经呢在这个 NBA 里兼职做过驻美记者、反正我经常看他的朋友圈呢， 厉害喽， 是在这个美职篮的赛场里，确实让人非常的羡慕啊。我们来连线一下梦阳。梦阳你好。 双姐你好。 好，你们那边现在是几点钟呢？ 是晚上八点半吧。 晚上八点半。 对。 那我知道，因为孟阳之前你是在跟的是哪个队？底特律是吧？ 对，在底特律活塞。 所以这段时间应该是处在一个休息的状态。那今天呢，我们跟你连线，其实主要想问一问，就是美国那边的媒体或者说民众对于今年的这个总决赛有一些什么样的舆论，然后大家是怎么预测和期待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就是首先这个总决赛嘛，昨天刚刚出来了对阵的双方是勇士和骑士，那么这两个球队都是通过了七场对决才最后最终才出现的。那么首先是骑士跟凯尔特人呢，这个系列赛首先他们打得非常的难解难分嘛，然后最后也是很可惜，然后凯尔特人一个青年军没有晋级到总决赛。然后美国舆论这边主要是有一个事情特别火，就是凯尔特人队的新秀 Jason Tatum 塔图姆，他在比赛中发挥得特别优异，而且一直在跟詹姆斯对位。然后网上就有两张照片，就是在塔图姆大概十岁九岁的时候跟詹姆斯的一个合影。那个时候塔图姆是作为一个球迷，而他没有想到他十年之后能站在这个赛场上跟詹姆斯一对一去对位。那么包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说塔图姆那个时候大概十一岁的有一张照片，说塔图姆这个时候以来詹姆斯从来没有缺席过总决赛，也就是说詹姆斯上一次缺席总决赛的时候塔图姆还只有十一岁。 天哪，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对特别引起大家在美国引起热议的一个点。那么 所以一方面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一方面是超长待机， 对吗？ 没错 嗯， 那么昨天的西部决赛呢，有一件事情也是昨天在网上引起热议，就是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火箭队在某些在场上有的时候裁判好像一些判罚似乎是不太合适。那么只是球迷这么想吗？并不是，因为我们熟悉的林书豪他在比赛结束后他发了推特，他说的是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客观，我觉得勇士队应该是更好的球队，但是裁判确实是在帮助他们。林书豪发了这条推特之后引起了美国这边的网友的热议。那么对他从一个专业球员的角度，他似乎也看到了一些关于判罚上面的这种不一样的看法。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引起了大家非常热的讨论。那么关于总决赛呢，昨天就是出了对阵双方之后呢，首先博彩公司反应非常迅速，立刻给出了赔率。那么勇士队的赔率是说大概你投1000美元的话，如果勇士队最后夺了冠军，你也只能赢得100美元，出了回本。而骑士队如果你夺冠呢，如果你押骑士队夺冠，你投1000美元，如果骑士队真的夺了冠，你将赢得6640美元这样一个巨额奖金。由此可见大家对这个事情的预测。 好，孔恩，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据说塔图姆是卢指导的侄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塔图姆是一个球星的侄子，但他不是卢指导，他是詹姆斯在06-07年那时候骑士队友拉里修斯的侄子。对，所以也算是一个有那么一点星二代那个意思吧。但是其实他的叔叔并没有给他帮什么忙，他是一点一点从圣路易斯一个城市这么一点一点打出来的。 好，谢谢孟阳，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非常靠近赛场的这个气息。 没错， 谢谢、也很羡慕你能在美国近距离的接触这个美职篮的比赛。祝你学业顺利好吗？我们下次继续连线。 好的， 感谢孟阳。 好的。 哎呀，孟阳的连线给我解了一惑，破解了一八卦。因为据说那个塔图姆是骑士队主教练泰伦卢的侄子啊，但是这个据孟阳说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信的，这不是。因为这个就是比赛非常激烈嘛，然后也非常受关注，大家结束之后呢，真的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消息 或者说传闻八卦出来。 总之呢，这个塔图姆的这个经历也是告诉我们，梦想还是要有的，对吗？ 对，梦想一定是要有的。 是的， 对对， 也许我们和自己偶像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 对吧？对，你看十年之前，对吧？我也没想到我会坐在这个青年广播的这个什么主播台上，对吧？坐在我们这么厉害的直播间，对吧？ 对， 在这跟大家侃侃而喷，是不是？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坚持自己的这个梦想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娱乐方面的消息。 娱乐方面的消息， 这个徐静蕾老徐今年动作不断呢。 对， 之前去参加了这个北京卫视的 跨界歌王。 对，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特别关注呢？因为我曾经是一个这个叫这个就徐静蕾和徐那个和李亚鹏的那部 我们的这个启蒙的 《将爱情进行到底》， 对 啊， 就我是他的超级粉丝。 那我也是。 然后呢，这个老徐最近在跨界歌王上这个表现呢，就融入了这方面的元素。然后李亚鹏也来到了现场， 对 吧？对， 你提到那部剧的时候，其实最近我还把这个当年那部剧里的主题曲还有插曲，然后翻出来都听了听。你比如说像谢雨欣啊，这个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知道这个演员。对，没错，谢雨欣，还有那个当年陈明的那首就是等你爱我等你爱， 是， 对，然后 还有小柯的一些歌， 对对，小柯的歌，然后是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经典， 偶像剧的启蒙啊， 偶像剧的启蒙，可以这么说， 是的， 对。 然后这个老徐哈，动作不断，我们接下来来说徐静蕾监制的一部科幻青春剧《同学两亿岁》，今天在爱奇艺开播了。 哎，这部剧呢，讲述了两亿年前啊，天蝎星系的第32代女元帅阿布多瑞带领远征军绞杀敌军，因为意外降落地球啊，阿布多瑞心怀家乡，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的精神力进入了16岁的地球女孩宣墨的身上。 那这部剧呢，是才女徐静蕾第一次监制的网剧，青春气息十足。那青春片结合外星元素，脑洞很大。有评价说，徐静蕾找了一个和自己很像的女主角，也是很有意思。 哦、哎，然后得再次提醒大家啊，《同学两亿岁》将会在今晚8点爱奇艺开播。每周三周四更新2集。 挺佩服老徐的， 挺佩服老徐的， 因为我觉得他一直都在打破自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老徐，他曾经是中国这个博客第一人， 是吗？ 是的，就跟后来姚晨成为了微博第一人一样。 啊、对对对， 他曾经，老徐曾经是博客的就是最火爆的这个博主 啊， 然后后来呢，他又做了中国第一本，应该说是最火的一个电子杂志，当然后来这个做失败了哈、或者说慢慢就不做了。但是我觉得老徐一直在突破自己， 对对对，没错， 一直都跟这个时代走得很近。 没错啊，就像爽爽说的，这个老徐，我觉得一代女神叫那么别扭，是不是啊？ 他自称 啊，就叫老徐吧啊。其实老徐在参加跨界歌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在这个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说我人生当中很多事情我都是很自信的，唯独唱歌这件事儿，我就是那么不太自信。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还犹豫，然后后来经过这个啊，这个深思熟虑啊，什么心理上的这个这个打破这个心坎这个关呢、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呢，后来真登上舞台的那一刻，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不过大家也都能看到啊，这个老徐的唱功确实是 不咋地， 差那么点意思啊。但是就是他这个还是偶像剧女主角的这个形象啊，包括她这个略带羞涩的这个台风，确实让大家还是对整个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表演有很好的这个感觉。 对，哎，但是你发现王凯现在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虽然说第二届了嘛，第二次参加，我觉得他已经有些游刃有余的 炉火纯青了，是吧？ 对对对，王凯，而且他现在能够看到他很享受在舞台上唱歌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还是去做这个对于自己来说难一点的事情。 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青年计划三， 我们来 关心身边事儿。 我们关心一下身边的事儿啊，身边的事儿呢啊，说6月1号就是儿童节这天，雁栖湖和心岛正式对公众开放，大家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线下购买的方式购票，集中乘车入岛参观。这次开放的范围呢，主要包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啊，然后下园和 APEC 展示中心等4个参观点，全程参观时间呢约1个小时。 游客在雁栖湖旅游服务中心进行安检之后呢，将集体乘车前往雁栖岛。据了解呢，雁栖岛每周开放6天，周一闭馆。那参观的价格呢是每个人100块钱。 100块钱。 我觉得这个价格并不算特别高，而且你要知道，你去参观的是一个曾经很多国的领导人在这里开会的地方。雁栖湖那里应该是还可以划船的。 对对对，然后6.1期间呢，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带孩子然后去看一看，然后讲一讲在雁栖湖发生的我也是很多能够见证这个我们社会国家发展的一些事情，可以给孩子们讲一讲。 那据这个负责人介绍呢，说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接待过各国领导人的会议场所，它还是各种设施呢非常精美大气，而且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不失现代感。 是，对。 孔文现在进入了这个抖音的这个状态，是吗？ 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被封杀的那个什么小姐姐什么库廷库廷普朗等普朗等 看了不少。 嗯， 那从现在开始呢，您可以登录雁栖湖的旅游公司网站，实名注册后呢，预约游览的时间和参观券。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通州啊。目前通州区已经开始启动广渠路东延道路工程，以及两侧15米绿化带范围内啊，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的前期准备工作 啊，对对，进入到了这个阶段啊。这个项目的征收范围呢是西起宜乐西路东至东六环路，全长约7.6公里，然后涉及的住宅呢包括啊通朝大街、宜乐园一区啊，还有这个通朝大街什么65号院一号楼啊，共涉及了327个住户，七名住户。 总之还是为咱们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哈，可能有一些这个人家还是得付出的多一些啊，可能得挪地儿了。那据了解呢，产权调换房屋采用装配式建设，精装修设计可以实现拎包入住，这是给大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到时候呢，被征收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照先签约先选房的原则，选择产权房调换房屋。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哈。接下来关爱青年计划的第四条，我们来关心健康，说的是跟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跟我们的姑娘们很相关的这个宫颈癌疫苗的事儿。其实在我们很多这个闺蜜的群里经常会讨论这个疫苗 HPV 的这个疫苗。那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结果， HPV 的疫苗，也就是宫颈癌的疫苗，希瑞士的接种对象年龄延长至45岁了。并且已经获得了批准，它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内地目前唯一获批可以适用于所有9到45岁女性人群的宫颈癌疫苗。 这个作为男性朋友呢，我们也需要对这个宫颈癌呢有一定的了解啊。宫颈癌呢是由高危型 HPV 在这个女性身上引起的这种疾病啊。中国女性感染高危型 HPV 的第一高峰啊，这个时间段是15到24岁。第二个高峰呢是40到44岁。然后在广大的适龄女性当中，接种 HPV 疫苗将会明显的降低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发病率，从而降低这个疾病的负担。 应该说很多的癌症它的病因和它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都是比较难以控制的，但是宫颈癌是比较特殊，它确实是可以通过提前打疫苗就可以极大的杜绝这种癌症的并发。所以也希望这个比如说这个适龄的女性吧，还有这个家里有小女孩的这个家长们，其实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件事情。 对，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是的， 是。 我们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好的。 陈绮贞的吉他手。 今天该穿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迟到，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所以音乐轻松跳舞。见了面该说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胆小，我还没有心理准备，让自己不同凡响。为了他我用力尖叫，为了他我用力跳，不在乎他们和我一样贪恋你的微笑。为了他我往前冲吧，再多的我也不怕，我最爱的吉他手今天和我视线交错。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紧靠 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段子啊，说这个别再问鱼香茄子里为什么没有鱼啊，说难道老婆饼里会有老婆吗？啊，夫妻肺片里会有夫妻吗？啊，然而最近这个段子呢却成了真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网友田成跟我们说，他说最近在深圳的一家快餐店里啊，一位老伯点了一道鱼香茄子，结果吃了一口呢就不高兴了，和快餐店老板理论啊，说这个鱼香茄子里为什么没有鱼呢？啊，快餐店的老板就感到很无语，并向老伯解释，哎，这个鱼香茄子啊本来就是没有鱼的嘛。啊，老伯对这样的回答很非常不爽了啊，说还声称我吃了20年，然后把大家说的哭笑不得。然后不少网友就表示说，看完这条新闻呢，红烧狮子头很着急啊，驴打滚受了内伤，猫耳朵瑟瑟发抖，鸳鸯火锅已经准备好跑路，东坡肉都吓哭了啊，过桥米线决定今后到桥上营业，虎皮辣椒已经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哈哈，这位大伯挺执着的啊， 嗯， 挺执着的。 这大伯一看就是没怎么下过馆子。 老伯说了，说我已经吃了20年了。 二十年都没有鱼啊。 20年都没有鱼。嗯。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西游记的一些没有播过的镜头曝光啊。 好。 当时没有威亚，孙悟空如何翻跟头。这个86版的西游记确实是一直都经典到了现在啊， 没错， 现在这个暑假还在播呢，有时候我还看呢。 我也看，对， 确实是，难以超越的一个版本哈。那这两年也是有很多关于《西游记》当时拍摄的时候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小花絮哈，也是流传出来。那说呢，这个《西游记》当时在82年的时候就拍出了一个市集，也就是说一个样片儿吧，啊，我们现在的话说叫样片儿， 啊，样片儿， 选择的是除妖乌鸡国这个故事。 嗯， 那当时呢说没有威亚， 没有威亚 啊，这个孙悟空这个，腾空，比如说翻跟头，都是因就是直接就是翻，然后底下是有蹦床的 啊，跟床上拍出来的。 是的，只是说有一个蹦床在保护你啊。那后来呢，杨洁导演对这个样片还不是太满意，然后又重拍了这集。 哦，嗯， 也就是说到现在呢，可能这个之前拍的这个样带已经遗失了，我们都看不着了 啊。跟床上拍出来的杨洁导演不满意。 那这个说完了西游记当时拍的这个拍片的一些花絮呢啊，我们也要说到跟孙悟空有关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 啊， 这个是吧？大圣啊，说到《西游记》呢，就不能不聊大圣了啊。但是呢，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是跟啊孙悟空有关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啊。网友英奇最近跟我们说，他说最近呢，说河北交警查酒驾，居然查到了一名孙悟空造型的男子，他一边骑着摩托车，一边做着各种的奇葩动作，模仿孙悟空啊。之后呢，民警发现这名男子是刚刚参加完表演，喝了点酒，骑着摩托就上路了啊，属于酒后驾驶摩托车，而且他驾驶的摩托车还没牌子。 嗯， 然后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不少网友就表示说，哎，说这演的还挺像啊，说腹肌都笑出来了。还有一大波操心的网友说，大圣你的筋斗云呢？ 我觉得是不是中了抖音的毒？ 哎，就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这全都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 做什么都自带节奏， 啊，对。然后这个说到交警执勤啊，我们要跟大家画一下重点。最近呢，公安部称全国交警将会有大动作，集中开展酒驾、醉驾、毒驾的夜查统一行动。那么这次大行动什么时候查，到底在哪儿查，答案是一律不知道啊。但是呢，一旦有违规的行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会被抓，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嗯， 遵守交规是对他人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嗯，夏天到了，免不了喝口小酒。 哎，对，喝点， 喝酒了之后，哎，您可以找个代驾，对吧？ 没错， 为了您自己的安全， 嗯， 也为了这个， 嗯， 路上其他人的安全。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负责任，必须负责任。嗯， 那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呢，我们来说说靠谱青年。 靠谱青年 啊， 来跟大家说一说夏天到了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凉快？ 比基尼。 这个孔文你自己有什么心得？ 比基尼，游泳池。 我期待着 泳裤。 我期待着 泳裤，凉快，有池子里泡着。 其实我夏天特别爱穿无袖，虽然我这大膀子啊也没多瘦，但是我觉得无袖是特别凉快的这个一种穿法 啊啊啊， 比这个半袖凉快多了。 对对，说到衣服的话呢，可能比如说 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这个什么工作的需要啊，或者有一些特定的场合， 嗯， 其实是会选择这个运动装比较多一些， 嗯， 啊，因为运动装它有一些这个独特的设计啊，或者说材质的面料，嗯， 排汗比较好， 哎，排汗那种速干的功能会比较好， 嗯， 啊，然后呢，比如说如果说要稍微显得这个正式一点，我们要工作嘛，对不对？ 嗯， 我们来到工作单位的时候， 嗯， 我可能会选择那种啊麻质面料， 麻质面料 多一些的衣服， 非常聪明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些小 tips 对吧， 嗯， 就是说很多人都讲呢说穿浅色衣服比较凉快， 嗯， 但是根据实验得出的结论呢说无论是深还是浅的衣服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哎， 重点在于首先宽松，其次呢就是面料要好， 没错， 那这个面料呢有些女生会说这个雪纺衫这种特别薄的面料， 感觉是 雪纺衫就是那种有很多衬衫用那种面料，就是走起来有那种荷叶边抖一抖那种感觉，就是很柔软的那种面料， 是不是跟那个 有点像缎面，但是它比缎面要更薄一些 啊，哦，那就是的确凉的升级版 啊，就差不多吧啊，就是前几年比较流行，但是据说呢，说这个其实啊，夏天人体的出汗量大，像雪纺这类化纤的布料呢， 嗯， 虽然轻薄，但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 嗯， 所以还是跟孔文学， 哎， 要穿这种棉的、麻的，还有丝的这种天然纤维的布料。 对对对对，嗯，你像纯棉的衣服，对吧？吸汗、透气性好。 嗯， 亚麻面料的衣服呢，孔隙大， 嗯， 啊，透气性和吸水性都还不错。 嗯， 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在这个现在夏天啊，已经在我们身边了。选购衣服的时候，不要一门心思的，然后看这个面料薄不薄啊，什么衣服薄不薄啊。 嗯， 这个不代表就热不热啊，大家还更应该看的是面料的吸水性和透气性。啊，既有吸汗又能透气的衣服，穿起来才会凉快。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吧。 对，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 嗯，马上这个桑拿天快来了。嗯，多备一点这种排汗吸汗的衣服。 这两天 多在冰箱里冻些西瓜。 啊。对对对，这两天北京中午的气温就能达到36-37度。 嗯，但不是还没开始下雨呢吗？过阵子这北京开始这个傍晚下那雷阵雨 啊， 这个时候那个湿度一上去，可能就会更难受了。 哦，对，没错。 好吧，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清凉的歌，嗯，我们结束今天的第一个时段。 大家不要走开，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嗯。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忽然大雨，我们有缘相遇，你也在这里。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萍水相逢，我们还很陌生，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 有命中活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每天早晨和你准时见面的青年说。那在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仍然是跟团市委的合作，邀请来我们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做客我们的会客厅。您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下方的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了。当然你也可以找到花椒直播，来到982青年说，这是我们的粉丝聚集地，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他的职业非常非常的特殊，他曾经是一名医生，但是现在他所从事的行业可能会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点远。我来介绍一下他，王璐，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王大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主持人好。 非常的这个知性啊。在昨天看到王大夫的资料之后呢，我也是觉得这个职业之前是从来没有了解过哈。但是王大夫他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而且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中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呢，王大夫就会先跟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工作的经历，以及他的这份工作所带给他的感动。好的，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说起器官捐献这件事情呢，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熟悉，但是最近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我的美好生活》，你们也许看过。剧中的女主人公李小冉，她的丈夫是一名公安干警，那在执行任务之中牺牲了，牺牲后将她的心脏捐献给了男主人公张嘉译。那病危中的张嘉译因为这颗心脏获得了新生，并且跟李小冉发生了一段美丽的爱情，两个人重启了美丽的人生。这就是器官捐献，将死亡引领向新生，从绝望中发掘希望。那么我就是一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是佑安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同时我也是一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那作为协调员，我的工作职责就是，当我知道一位患者已经没有救治的机会的时候，来到他的家属的身边，问他这样一句话，问他，您愿意捐献他的器官吗？这就是我的工作。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在我工作的时候啊，面对的都是即将失去亲人、沉浸在悲痛中的家属。这个时候的家属的情绪是悲伤的、绝望的、感觉无助的。但是我的工作是要在这个时候开口跟他们去讨论死亡，提出器官捐献。我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在家属身边等待很长时间， 就为了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来问出这句话来，您愿意捐献他的器官吗？当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理解的，他们会很疑惑地看着我，或者很委婉地拒绝我，或者干脆就很愤怒地把我赶走。经常我就会这样就从家属身边走开了，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们，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们比我更难过。但是在这份工作中让我最难过的时候，不是他们拒绝我的时候，而是他们抬起头来对我说，好，我愿意。这个时候真是让我非常的难过，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在他们身上我会和他们一起去面对一场生离死别。那我说一下我实现的第一例器官捐献的案例吧。她叫珍珍，她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珍珍的父母是外地人，长期在北京打工，一直希望能够把他们的孩子接到北京来上学。12年春节的时候，珍珍来北京和父母团聚，出了车祸，小小的珍珍就被送到了佑安医院。因为珍珍的家庭条件非常困难，每天几千元的医疗费他们家根本就承担不起，医院就给他进行了一个减免医药费的一个程序，让他住进了我们的 ICU 治疗啊，一直持续了15天，小珍珍却一直都没有醒来。有一天早晨，珍珍被诊断为脑死亡，就是她的脑电波变成一个静息波了，她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对外界的刺激都没有反应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工作，我来到了珍珍的父母的身边，想向她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这样一个理念。小珍珍就躺在我们的 ICU 里面，珍珍的父母就在 ICU 外面一门之隔，在不停的叹息，不停的哭。我在那里待了一上午，我什么都问不出来，我就想那我就陪一陪他们，我陪着他们也是好的。当天下午的时候，珍珍的父母就主动找到了我，第一句话就对我说，说王大夫，我的孩子一直特别想来北京，现在我们就把他留在北京吧。我猜到他的意图，但是我还要确认一下，我说珍珍妈妈，您这是什么意思？他的父母说，说我的孩子养这么大都没有享过什么福，我们家连条像样的裙子都没有给他买过，现在已经这样了，我们也不想让他白来这世上一趟，我们就想在他去世之后把他身上有用的东西捐献出来，就算是在这个世上留下一些念想。听完这些话我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从心里希望这个孩子能够醒来，哪怕只有一丝机会。那我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 ICU 去翻看珍珍的病历，他的病史、化验检查、脑血流超声、各位专家的会诊意见，那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珍珍已经脑死亡了，他不会再醒来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他身体里面健康的有活力的器官将一个接一个的衰竭掉。那天我启动了紧急情况下的器官捐献手续，所有的人都忙碌了起来， ICU、 手术室、伦理委员会、捐献办公室，所有的人都沉默地忙碌着。我们在想，孩子，如果我们救不了你，请让我们救下你的一部分。那天真正实现了捐献，通过捐献呢，他的肝脏被分成了两部分，拯救了两个一岁的先天性胆道闭锁的孩子，他的肾脏拯救了两个5岁和8岁尿毒症的孩子， 他的心脏拯救了一个9岁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他的肺脏拯救了2个呼吸衰竭的孩子，他的2片角膜让2个从来都没有见过光的孩子见到了这个世界。这9个孩子因为真正的这种爱，从此就获得了不一样的人生。那真正的妈妈跟我说过，她说真正一直想要一条红色的裙子，家里就一直都没有给她买。手术那天就我忙完了所有的事情，我就跑出去给孩子买了一条红裙子，在捐献之后帮她穿到身上。手术之后，我们院领导带队带着全科的治疗过护理过这个孩子的医生护士一起送走了这个孩子。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律规定呢，就孩子器官的接受者是不可以知道捐献者的信息的。2013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器官捐献办公室收到了一张小卡片，是其中接受真正器官的一个孩子写给我们的，托我们转交给真正的父母。那张粉色的卡片我打开，上面就用笔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妈妈，我不认识你们，但我谢谢你们。至今我已经协调了70多例器官捐献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而这些受捐者不只是感恩生命，还感恩生命中的慷慨馈赠。随着我们国家器官捐献体系的逐渐完善和民众意识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器官捐献志愿者的行列。那截止到2018年的5月底，全国已经有36万人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实现器官捐献16000多例，拯救等待移植患者4万多人。但是，我们国家仍然有超过100万的肾脏衰竭患者，他们在长期透析等待肾移植的机会。还有超过30万的肝脏衰竭的患者在苦苦地等待肝移植。那在此，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理解和支持器官捐献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活下去。那在此，我希望能用一句话来纪念这些捐献者，就是这个世界，他们曾经来过，他们从未离开。谢谢主持人，谢谢。 谢谢王大夫，王大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很让人唏嘘，也很让人感动。同时，我也对您所做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钦佩，因为可能在此之前，我包括我们的听众，对于器官捐献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是很陌生的。我们也听到了您在这个宣讲最后给我们的这个数字哈，首先在器官捐献这个方面，可能整个社会是一个供远远小于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像您这样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去做这样的工作，可能是很难，推进起来，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也得努力的去，尽量的去让这个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可能能缩小一些这个差距哈。刚刚我们在前面也介绍了，王大夫一开始其实只是一名在 ICU 工作的医生，然后后来呢因为工作的需要，是成为了这个人体器官捐献的协调员。王大夫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工作岗位的这个转换，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犹豫过？或者说，您在 ICU 工作的时候，您对于人体器官捐献有了解吗？ 我在佑安医院的 ICU 上班，我是2005年上班的，在2012年的时候，那年我刚博士毕业，然后也晋升完副主任医师，然后准备呢去好好在 ICU 方面，去做些事情。然后我那个 ICU 我们是肝病医院，我 ICU 里主管的患者呢都是肝衰竭的患者， 就是因为肝脏是一个不可再生的器官，衰竭了它就衰竭了，我们所做的就是维持住，如果它肝脏继续衰竭，那就很难再维持住了。那对于这一部分病人，他们的前景很简单，如果有肝脏，他们进行了肝脏移植，他们就能活。如果没有肝脏，等待着他们的就是或近或远的死亡。那每周我们医院还是有很多病人就这么离开了，因为他们等待肝移植根本就等不到，他们排名就很靠后，但是肝脏又很少。其实我就很想能够救他们。我还记得我在 ICU， 我当 ICU 大夫的时候，因为我们总会值夜班，然后呢值夜班的时候呢，应该是晚上两点到四点的时候会起来去给他们查化验，看他们的结果。我就在ICU 的病房里面等待化验结果出来，看着那些病人就不知道第二天就还会不会再活到第三天，然后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天空，我就觉得真是挺无力的。12年的时候，医院找到了我说，你看现在我们肝移植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但是我们供肝这么紧缺，我们需要人去做器官捐献理念的推广，你来做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可以做，因为我那8小时之外我可以去做这种公益的事情，而且我也很希望在我上班，在我30岁的时候，我能找到一件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单纯的可以去做它。后来我就很高兴的就去进行了学习。 所以一开始是以志愿者的身份。 对对。 并不是全职的。 对，不是全职。是志愿者，我就在我8小时之外去用周末去学习，因为他要经过培训和资质考核。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培训之后，学习到它的流程啊，学习到很严苛的医学知识，什么样人可以捐，什么样人不能捐，什么情况下什么时机才是一个捐献的时机，都学完以后通过了考试，取得了资质。取得资质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因为持证上岗了，我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志愿者，说我去宣传无偿献血呀，宣传干细胞捐献呀，我是专业人士，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但是让我真做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这项工作挺难的。然后在我工作的过程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是需要人去做，所以精力就越来越多的投入到这个里面。直到我没有办法再保证我规律的夜班了，于是我就只能从 ICU 里面撤出来。因为到那个时候就完成了一个职业的转换。我从 ICU 医生里面撤出来，并不是因为说我不喜欢这种 ICU 的这个日子太辛苦了，而是这器官捐献这件事情的推进已经变成一份责任，你必须有人去做它，你必须去取舍的时候，所以我就选择了这 开始有使命感了。 对，使命感。 而且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就是很多人在去求医的时候会觉得医生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会觉得希望从医生那里得到比如说活下去的一个信念，或者说医生是有方法的。但是就医生这个角色来说，尤其是在 ICU 这样一个重症的这个科室工作的医生来说，其实医生也会有无力感，就像您刚刚提到的，那对于这些肝脏衰竭的患者，可能医生也无路可走，就只有说我们等待一个移植的肝脏来，我才能够真正的去拯救一个患者，对吗？那就在这个情境下来讲，可能去做一个人体器官捐献的协调员，他才是能够根本性的去改变这个病患的这个状况，或者说给予他一个新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吗？ 对。 对。那刚刚王大夫也提到了哈，说这个协调员这个工作非常的难。我们刚刚也在您的宣讲中听到了，可能您需要在这个即将逝世的这个患者在他的家属身边会问这样的一句话，说您愿意器官捐献吗？那这句话听上去很简单，但它背后是不是也有很难的部分？ 比如说您的专业知识，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去选择这样的时机，或者你们是不是还经过了很多心理上的培训，去了解患者家属的这种状态。 嗯，哎，你真问到点上了。其实这项工作最难的那一部分就是问出这句话来，什么时候应该问出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家属是这样。我在 ICU 做大夫的时候，那我治疗了我的患者，我让他看到了我们是怎么尽力去抢救的，去服务的，现在病情发展到这个份儿上，然后我们会跟告诉家属这个病情是怎么样的，那在他已经有这种心理预期了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面临之后，也就是说他的后事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会提出来还有这样一种选择，你除了拉回家去，或者是在医院里去世然后烧了一把灰，但是你还有这样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等待移植的病人获得活下去的机会，他也有一部分能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家属他就会冷静地去听你说，然后再去考虑，再去商量呢，我们家的观念我们可不可以接受，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望。但是呢，由于我们佑安院是一个肝病医院，我们自己的患者都是肝脏不好的，我没有办法拿他们不好的肝去拯救别人，所以呢我就得去别的医院去，去问别的医院 ICU 的家属。这个时候问题就来，我跟人家是完全不认识的，我不能像一个 您是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您可能出现在 ICU 那里，您的身份和角色就是被人怀疑的，就是觉得 是 诶，这个人他是哪个科的大夫呢，对吧？可能对于这个患者家属的这个心理上就有抗拒。 是，对，就很奇怪，我们家在这么悲伤的情况下，突然来了一个人举着一个证件问我们家要不要器官捐献，有几个人会去接受呢？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去跟医生去聊这个理念。那当我不停在做这工作的时候，那么这个理念它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那可能我跟朋友跟医生同事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谈起来我的工作，然后呢是在一个患者要去世的时候给他们多一种选择，不是去劝他们，而是一种知情同意，是不是？然后但是当我跟我的很多医生朋友说起来的时候，我会不停地跟他们说，就是各种机会，比如说我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教学院，佑安院是教学医院，我有带教任务，我需要给医学生们去讲课，可能给他们讲的是心梗啊，给他们讲的是高血压，但是在课间的十分钟我就会跟他们说有这样一件事情，这样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情。那 可能对于这个医学专业的学生，他也都不是特别了解什么对于这个领域。 对，是，这是非常小众，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没有这一块儿，就在我们的医学教科书中没有这个。 可能器官捐献是我们这些年在中国可能就是发展比较快的一个领域，对吗？ 是从2010年才开始新生的一个事物，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所以我就会去跟医生说，如果有医生他觉得哎，你这个事情还不错，是个好事儿，那好，可能我的患者我就会在他病危然后接受了之后跟他讨论起后事的时候，就突然想起了还有这样一条路，那好，我问你，你们要是愿意的话呢，那我就找协调员来跟你们去讲解。 明白了，相当于你有一个帮手，或者说帮您去传播的另外一个途径。 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这个途径非常的难，这个途径比大众接受给大众推广还要难。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最不接受器官捐献理念的这个群体就是医生群体。 为什么呢？ 你很意外吗？ 对， 因为医生对自己的患者都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他们很抵触的，就是我可能跟老干部群体说，然后或者跟社区说，跟同学说，他们都觉得哎，我愿意，这样挺好的。但是医生这个群体是非常抵触的，他们就这么说吧，我们旁边有一家医院，然后呢这家医院呢它是以 以这个脑外伤为主要的收治群体的。那我跟他们主任也认识，那当我就为这件事情到他们主任办公室去跟他们主任说，我说主任你看，我现在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那当一名患者怎么到达病情周末期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希望的时候，那他们的后事可以多这样一种选择。我巴拉巴拉说完了，那个主任就很震惊地看着我说，出去，说你出去，以后见我再也不会跟我打招呼。到现在他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 我可能多少可以理解一点，就是当一个病人就是走到生命的就是没有办法挽救的那个地步的时候，可能这个医生他自己在面对自己的那份挫败感或者说那份失落，然后他也希望这个就是保护这个病人，但是没有保护好他的生命，那最后他可能也希望这个生命能有一个完整的归宿。这个确实是我们觉得挺意外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啊、 意外吗？ 是的，我觉得应该医生这个群体是接受度最高的才对，然后就是整个的医生的群体形成一个合力，才能够推进这个事业往前走。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路径。 可能因为这医生是在治疗中承担了角色，他跟患者每一个患者啊，即便他很忙，他不能分出的，对他有感情的，他就觉得，他也跟我说，他说我。人家来找我，我治不好他，已经很这个让人失望。你还让我跟人家说这些，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我能理解，但是确实是医生这个群体， 但是医生就像您原来在 ICU， 他也会有这种需求，对吧？因为他想拯救这个病人，他可能也需要一个健康的肝脏。那当他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对这件事情更理解呢？ 如果不是做移植的医生，他可能不会对这种需求那么感同身受。那他可能面对的是，我的患者脑外伤了，我怎么做手术，怎么抢救他最后。然后我面对的是我的患者的家属的这种悲伤。然后我会尽量希望他们能好受一点，而不会再说这句话来刺激家属。就哪怕只有一点点， 并不是每一种无法拯救的这个病情都是可以通过移植来重获新生的啊。可能比如说一些外伤啊，或者就像您说脑外伤这种情况，可能它离移植的这种路径会比较远一点 啊。是这个是不可以通过。 好，非常谢谢王大夫，时间过得非常快哈，现在北京时间9:28，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片花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跟王大夫，也是北京市佑安医院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样一个非常小众很特殊却意义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吧，我们来聊一聊他在这个岗位上所获得的感动和他感受到的这种使命感。我们马上回来。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 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您准时见面的青年说。那现在呢，我们正在播出的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大夫，他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欢迎您，王璐大夫。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王大夫的这个声音特别的甜美哈，让人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刚才在这个休息的中间也是跟王大夫聊了几句他的工作。那我知道王大夫在做这个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从2010年开始，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那也想问问王大夫，在这8年中您的这个工作的具体内容刚刚听到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因为这也是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们国家新提起来的，是个新的理念。那最开始就我一个人做的时候，我就去研究它的流程，然后最后执政上岗，然后就开始做一线的案例，就是当有案例发生的时候，我就到家属的身边去，然后在那个时候做案例是最难的，因为我需要不停地调整心态。我们 ICU 就在医院的3楼，然后有一个长长的一个楼梯。我每一次到家属身边的时候，就顺着那个长长的楼梯走上去，一步一步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 ICU 门口家属的这种弥漫的这种气氛，对，就特别特别压抑的那种气氛。我会在不上去的时候就一直在给自己打气，去面对他们，去问出这句话来。然后在我做这件事情到2-3年的时候，然后 他的器官捐献发展起来了，他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要逐渐成体系，然后还有他的后勤、他的质量控制、他的伦理，然后我就开始更多的去从事这一些在行业算是有引领和推进作用的这些工作，就从案例里面撤出来了，就不再去做一线的案例。 可以说王大夫是伴随着我们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整个这个事业的发展， 是 您的事业也是有一个推进和发展的，对吗？可以说您是这个从零到一的这个人员中的之一，是吧？ 是， 就像刚才说的，引领和推进作用起到这样的关键的作用。那刚刚王大夫也说，他说如果长时间的去做一线的这个工作，可能对于内心的这种压力，会非常非常大，对吗？您自己是深有体会。 是，现在我们国家有2003个 协调员， 对，从最开始全国只有30多个，到现在已经发展成2003个，但是我想说，他们中间每一个做一线的协调员都非常的不容易，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从一线中做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难再做一线的工作了，因为吧，他对这个人的性格的影响挺大的，我是一个挺大大咧咧的人，我心态挺坚强的，我就属于那种事儿过去就过去了，然后每天还高高兴兴的去上班的这一种。 因为其实在 ICU 工作都需要非常大的抗压能力了，对吧？ 是是，就是我可能会为我的患者刷新，但是第二天我要面对新的患者，我还要继续去做我的工作。但是做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件事情挺不一样的，因为他你可能会用一周的时间来完成这一个案例，从最开始接触他到他实现捐献到最后你把他送走，可能要一周的时间，中间通过各种评估各种会诊，在这一周的时间你就天天跟患者的家属在一起，就每一例都感觉谁家孩子没有就跟我们家孩子没有感觉是一样一样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你可能前两天 还好，你必须要有非常深的代入感，可能这家人才能够接受你， 是 对吧？ 是是这样的， 必须要让自己彻底的融入这个家庭、 就是、 这个案例 是这样的，就是你不是很刻意的，但是你在跟着他去办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你就会不由自主就融入进去，到最后几乎每个家庭都是因为信任你，他觉得哎，王大夫你是个好人，我的孩子就交给你了，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就能实现这个捐献案例，实现家属的心愿也好，或者是又救到了别人也好， 但是这些家属可能在结束了自己家人的这个后事之后，他们会经历一个慢慢慢慢慢慢回归到正常生活的这样的过程，而王大夫您可能要去再去面对下一个案例了，要重新开始， 是是，就是我哪怕我这么坚强的性格，我都觉得就谁的工作是一场一场的面对悲伤啊，所以当我在做两三年的时候已经很难了，我觉得这个协调员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心理疏导也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是我自己的性格人性被进化的过程，就是不是说我在服务于他们，而是在他们面前，在这些捐赠的家属面前，我所受到的所有的委屈也好难过也好已经不值一提了，因为他们是在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们说好我去帮助别人，他们已经可能花了很多钱，到最后呢人也救不过来，然后呢他们说好我选择我去帮助别人，在他们这种情况下我的所有的委屈什么的我都觉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当他们一层一层铺起来的时候，我觉得长期做一线还是很难的，很难。 就像你说，可能这些长期做一线的器官捐献的协调员也需要心理疏导，或者你可以把您的经验积攒起来，去培训更多的这个器官捐献的协调员，对吧？然后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去。刚刚也说了，说现在我们国家有2003名协调员了，这是一个非常 质的飞跃，很大的一个成长。那我也在相关的消息中看到了，说这个中国的器官移植成就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点赞，可见我们国家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这些年应该说发展的非常快。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国家这方面体系的建立，包括伦理呀、包括培训，包括人员的这种充实，是不是都是在一个稳步发展的这样的态势？ 是，你像在中国，尤其是咱们中国人是传统观念就还是很重要的，这种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啊，就是走的时候即便他是要火葬，还是说哎呀我要留过完整的这个归宿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开始的时候10年的时候国家开始推行，然后我们作为首批协调员，我们会去国外去学习，然后去台湾学他们的人文，然后去西班牙，就是全世界器官捐做的最好的地方，去学他们的流程，然后经过他们的培训，经过几次以后，然后回国以后我们就开始去培训，去告诉这些职业人员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最严谨的，然后就这么一批一批的带起来。然后这个卫计委，中国红十字会，然后在这中间都起到了行业的推动和引领的作用，是由他们来主管指控并且推进这件事情。现在成立的中国国家器官捐献管理中心，那我作为协调员的一份子，我是归属于这个管理中心去管理，然后再推进这个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觉得就是社会大众接受理念的速度也是挺快的。从11年讲课的时候，给我的学生们讲课，我给医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在课间我跟他们说起这件事情，然后医学生们就会觉得挺感动的，然后问他们愿不愿意捐献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就说愿意捐献。在16年我讲课的时候，那个班里我讲课，课间我就问我说，如果你们也不幸有这么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你们愿意在去世之后捐献器官吗？然后当时全班同学都举手了。 那一刻肯定你非常感动。 对啊，我在讲台上站的时候我真是挺震惊的，我没有想到这些孩子他们就会去接受这件事情。 说起这个就是普通民众的这个接受度哈，其实我也去搜索了相关的消息，我知道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流程做得非常好了，这个体系也非常的完善，那可能现在一个年轻人说可能我看到了一些事儿，经历了一些事儿，然后或者是在影视作品受到了一些影响，那我愿意主动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器官捐献的志愿者，这个流程很简单了对吧，甚至在网上我进行一个注册和登记，是不是我就可以成为这样志愿者中的一员？ 是，这个现在非常简单，用微信啊，还有那个支付宝一键注册，支付宝里有个功能，你打开以后你点一下，就注册了， 但是我再问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您说您在跟学生讲课的时候，可能全班都举起手了，但是这种，举起手，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离那样的状况很远，对吧？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因为离得远，所以我无知者无畏，有这样的一种无畏心在。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诶，我当时去填了这个志愿者，我愿意在我很健康的时候啊，我很有勇气，我去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但真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犹豫了，或者说我不愿意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发生？ 有啊，这个挺常见的。你看就去年嘛，去年底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里面，然后就是他的爱人，这个男同志不幸就车祸了，然后呢他的爱人就说我们想捐献，我说好，我就紧锣密鼓的给他推进这个手续，过2个小时说不行，我很舍不得，我不想再，当我确定了我跟他聊天确定他是不想再捐了，我就把一切叫停，我们就这样让他安静的走，然后再过1-2个小时他又来找，他说我还是想在他世界上留下个什么东西，给孩子留个念想，就这样反复的几次以后，就要当天晚上10点要他要去世了，准备去世，准备推到手术台上的时候，然后这个 家里又说我不想再捐献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器官是根据卫计委的人体器官分配系统去分配的，我们已经把它分配完了，在北京市已经有三个人在等待器官移植了、在这个情况下他说他不想捐献了，但是这个时候的他对于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人等着，有多少二三十个大夫在这里等着这台手术，为这台手术服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只有这个患者的家属，他才是我要最 focus 的这么一个人。后来他说叫停，我说好，我们就不捐了。然后晚上， 你是很理解这种反复的？ 对，我很理解，我可以理解，而且我的工作就是我一定要尊重他们，不管我必须保证他不被外界所施压。那 这是在伦理上必须确保的一件事情，对吧？ 对，从伦理上来说就应该是这样，他没有被诱导，没有被施压，而我的工作就是我要保护他，我要跟他站在一起，绝对去维护他的想法，去尊重他的愿望。那当天晚上我正下班收拾完东西，都已经过了12点了，他突然就过来，就一下抱住我说我后悔死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当时我要是咬咬牙捐了就好了，好歹孩子他爸爸还有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那一次我其实我都触动也挺大的，我就在想， 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吧？ 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正常去世了，已经对，已经血液已经凝在他的器官里面了，他的器官已经不能够再去救别人了。对， 所以这个时机是也是很短的。 对，他的捐献窗是很窄的。所以那一次我也有反思，我在想，那是不是我如果当时我去劝一劝他，我再去反复的去说，去推进这件事情，是不是最后他就没有这么遗憾呢？其实这个很难的，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周围的同事说，我说我们不要去勉强他，你不要去一遍一遍的去询问他，他在这个时候他受不了这个，他会觉得很反感。 我觉得这个度非常难把握。 挺难把握的， 因为可能我们所帮助的这个患者的家属，他自己的这个意志也是非常薄弱的，也存在这样的反复犹豫，或者说他处在这种悲伤中，他可能也处在一个不理性的状态，没有办法去冷静的思考这个之后的问题，所以作为去维护他的权益和他的意志的人就更难，对吧？ 是这样的， 只能去采取理解、包容、帮助，对吗？ 是。 聊了一个感觉现在离我们很远，但其实也是很近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的，在我们还健康的时候，在我们还有理性去思考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想一想这样的问题，是吧？那做了这么多年这个器官捐献的工作，我相信王大夫在经历了这种内心的这种压力，然后后来又变得去推进整个这个体系的这个工作，可能你对于这个工作本身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吗？您现在是如何看待您所从事的这个事业的？ 我觉得，你突然这么问我，那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最开始我是怎么去接受这个工作的，当然我本身也是因为这个工作摆在我面前了，我就很高兴的去做它。其实我也知道它很难。它从零到一，它什么都没有，它要我一个人去做。但是我包括最后在我从医生就直接转行投身这个行业，是因为医院找到我让我做。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做，他找我让我做我就去做。那他，我知道他是块硬骨头，我也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些什么医院给你交点奖金啊，不是这样的。那 而且还得承受非常大的心理的压力。 对，我觉得我行，就是你现在给我别的硬骨头让我去啃，我觉得我也可以把它做下来。那就算没让我做我就做。 就是 对 革命的需要，哪里需要就搬到哪里，对吗？ 对，其实原来有些人问我也表示过不理解，说你看你原来穿的白大褂在医院里走来走去的，给他们治疗病人都挺那个都挺尊重你的，你为什么会 就选择这个行业呢、嗯、这行业其实没有获得过多少的尊重。 嗯， 因为就是这样的，就是医院让你做你就去做， 嗯，这是责任感。 对，总有人要做这件事情。 是的 啊、嗯、我就是这样的，不光是这件事情吧，如果他让我去做别的事情，我一样会去做这个行业的。 嗯、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做了八年了、 嗯、 就是不管我以后是继续去做器官捐协调员，去推进器官捐献这件事情、 嗯、 还是医院的岗位安排他可能会安排我去主管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在做的这个期间，我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我是把握好这件事情发展的方向的，我是让这件器官捐献这件事情在医院里面健康发展的，而且我也保证了这些医疗安全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感受，我做的不赖。 嗯，做的不赖，不仅是不赖，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哈，不然今天王大夫也不会坐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他这个宝贵的这个工作经验。嗯，其实我们这个青年说呢，收听和收看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我们在王大夫来之前的一个时段，其实分享的是，我们年轻人关心的一些，比如说体育、美职篮，比如说文艺，比如说话剧，可能我们正是，在充分的享受我们的人生，享受这种年轻的这个最黄金的这个年华里啊。但是我还是特别想问王大夫一个很老套的问题哈，就是作为医生，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员这样的捐献协调员这样的一个岗位，您对生命、对于健康的理解，我觉得和我们可能大不相同啊。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健康的这个思考会放在靠后一点，可能我们更多的想爱情、事业，对吧？可能我要买房子，可能对于这些东西我们想的更多一些，而健康我们觉得太老套了，只是我的爸爸妈妈唠叨我们的一些话哈。但是您在这样的一线，您对于生命的理解可能会特别不一样啊，您对于自己的生活的这种感悟，或者说去或者说对自己生活的这种要求，可能也会不一样，因为您的这个工作，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感悟？ 其实生与死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奥的一个命题。然后如果我不是医生的话呢，我可能也不会有很多的时间来思考它。 嗯， 那做 ICU 医生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是一个跟死神去战斗的人，我从他手里抢回来生命，抢救回来这些可能要不行的生命。但是做协调员的时候呢，我更觉得就像那个希腊神话里面有个普罗米修斯，他去盗天火一样，他是从天上偷下来火种就放到人间，我是从另外一个即将消逝的生命中把它拿出来去延续其他人的生命。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工作。那作为年轻人，我觉得生活很精彩，但是有一点我跟我的孩子也这么说，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和健康，就是你可以去尽情的享受生命，但是请在这同时你也要维护好它，你不要去做有损你健康的事情。然后我们每个人是不可以决定自己寿命的，可能我能活50年或者是80年，但我是希望在这50年80年中你去做快乐的、正确的、 有质量的事情， 对、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就跟我谈起育儿，我们家孩子9岁3年级，就会说哎呀，我那个也给他上什么班啊，就怎么去给教给他什么技能啊。其实我觉得呀，孩子这一代一定会比我们强，我们只需要给他感受快乐的能力，给他维护健康的理念，他自己会产生上进的心理，他自己会产生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他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作为家长，我们只需要以身作则，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孩子就是什么样，就静待花开就好了。那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也是最好的老师， 嗯，以身作则这点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当爸爸妈妈把自己的人生过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价值的时候，这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最大的影响，对不对？好，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哈，王大夫能够把你平常去无论是宣讲也好，或者是去做这样的宣传也好，能够也借助我们这个平台，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成为人体器官的捐献的志愿者，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嗯，你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来号召一下吧。 好。其实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在我们国家的供需是强烈不平衡的，有很多的人还沉浸在生病的痛苦中。如果你愿意去宣传这个理念，那我想，你的宣传就像星星之火一样，一定会影响到某些人，一定会拯救到某些人。那在此我希望你能支持理解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得救，让更多的爱留在这个世界上。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成为这个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是非常的方便哈，有很多的途径，包括在支付宝上都有。如果你有心，如果你有志于做这件事情，你是一定可以找到这样的路径的。那也非常的谢谢王璐大夫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小众的，可能不被我们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领域，也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哈。确实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一些理解，因为我也很有代入感的去想象您工作的一个环境，确实觉得很钦佩您，也对您所做的工作，觉得很感谢，真的是很感谢，也对于所有我们能够去做出捐献器官这样的决定的人和他的家属，我觉得致以最大的敬意啊！也谢谢像王大夫一样的器官捐献工作的这个协调者和参与者啊！我们都说生如夏花般灿烂，世如秋叶般静美，我觉得这句话最适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一个总结啊！也致敬所有的生命，向所有的这个大夫，也向所有的这个器官捐献的协调员和从业者致以我们深深的敬意。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乐